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极速强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来关注影视方面的消息，中国新歌声第三季明天开始将在浙江卫视开播。从好声音到新歌声，这档老节目已经伴随了我们6年时光。这一季节目赛制迎来了重大变化，学员将不再是像原来那样一一站到导师面前演唱，而是由导师们直接看着歌单点歌，要求学员演唱。湖南卫视美食真人秀节目《中餐厅》第二季明天即将回归。新的一季当中，苏有朋、舒淇、王俊凯、白举纲等人全新加盟，与第一季就当起老板娘的赵薇一起开启一段崭新的美食之旅。今晚影片《本命年》将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百子湾影厅放映。这部影片通过一位北京青年的悲剧命运，反映了80年代一代人的焦虑与挣扎。足球题材影片《博尔尼的奇迹》以足球为引子，配合足球队员、球迷、记者、战俘老兵等视角，交织出一部有关家国亲情的电影。这部影片也将于今晚在百子湾影厅放映。张艺谋导演作品《有话好好说》讲述的是青年赵小帅以奇特的方式狂热追求漂亮姑娘安红而引发的一场诙谐幽默的故事。本片采用手持摄像机拍摄，实验色彩较浓，对光影的把握粗中有细。科幻冒险片《太空救援》根据1985年俄罗斯礼炮7号的救援事件改编，讲述了礼炮7号空间站意外与地球失去联系，一位宇航员和一位工程师冒着生命危险去抢救空间站的故事。以上两部影片将于明天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百子湾影厅放映。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昨天由国家文物局指导、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主办的大运河文化带文化遗产创新设计大赛在北京市正式启动。本次大赛在资源运用和奖金投入上都达到历年之最，并且深度与博物馆新媒体技术相结合，联合大运河沿线的400多家各级各类博物馆与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帮助入驻大赛的博物馆实现数字化，在多类平台上进行展示利用。嘉德艺术中心的2018全国中青年写实绘画邀请展由中国美术家协会艺术委员会担任学术指导，以定向邀请的方式展出140多位艺术家的近期代表佳作。这些艺术家来自全国各地，虽然同为写实绘画，但在自己的作品中传递出独特性与个体性。嘉德艺术中心的另外一个展览《寻梦海底20000里深海之光》沉浸式艺术展，是由日本艺术家村松亮太郎以及其创意艺术团队打造的一场沉浸式展览。当观众进入展厅大门，映入眼帘的是一条神秘的海底隧道，海洋浅表的生物、中间层的生物和深海生物将依次呈现在面前，与参观者一同漫游。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14点04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从昨天凌晨开始到今天的上午，出现了入汛以来最为明显的全市性的降雨过程。截止到今天的6点，全市的平均降雨量已经达到了24.2毫米，城区呢平均是20.6毫米。目前降雨已经基本趋于结束了，下午除了有点分散性的小阵雨之外，逐渐转为了多云的天气，空气是比较清新的，适宜您户外活动，但是也要建议 您千万不要前往山区等地质灾害风险比较高的区域，远离河道、涵洞等低洼地带。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因有分散性的小阵雨转多云，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876，今天咱们继续家装大拷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876，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876，越成长越爱家。 欢迎回家，这里是住在876。各位下午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哎，今天呢，咱们继续考试啊，不光我们俩考，应该是我考他们俩，或者也考考大家。 嘿，怎么把你摘出去了？ 我总得有个出题的 啊！对对对， 要不仨人都不知道题，瞎考啊！ 好， 是不是？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跟我们一块考试，是全包圆家居的总经理蔡萌，蔡总，欢迎您！ 大家下午好，又来考试， 又来考试， 又来考试了。 好，不用紧张啊， 马上就考完了啊！再有两门就结束了。上周咱们考了不少啊，都是判断题，有什么这个门开发商送的门，一定要拆了。其实也不见得， 对， 而且呢，提出了很多的观念，可能是大家一开始会有误解的，觉得可能会有所这个疑惑的啊。我们尽量的通过这些题来给大家答疑解问一下啊。今天咱们就继续，如果大家想跟我们互动的话，您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每个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钟到3点钟直播时间，您都可以跟我们聊天，关于家装问题、买房问题都可以。还有一个呢，就是24小时您都可以到我们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一块儿来聊一聊家装的问题啊。接下来咱先进入第一道题啊。第一道题呢，就是一下也就是入地了，说的也是地板的事儿。我不知道这个两位家里边用的都是什么地板啊，哥。 我实木。 哟，实木啊。 对，实木。 哎呀，好极了。那个蔡总呢？ 我是强化实木复合跟实木。都用过 哦，都用过， 都用过。 好，这个有人说呀，实木地板容易变形。 对， 你们家的已经变形了。 哎，真的，我最早的时候，那个时候使的是复合的 啊。 复合的呢有一个缺点啊， 什么？ 就是虽然优点很多，比如什么 便宜， 哎， 耐磨， 包括什么往地上点个烟头什么的，一般没有任何问题。 对，没错。 但是它的问题就在于吧，它没有那种所谓的质感， 就不上色。 哎， 怎么包都不上色。 是这个稍微差一点。然后呢，这个实木的呀，真的是容易。就所谓的变形。哎，对，你比如说，就是安装的时候，一般的肯定大家都会在赶到夏季呀、秋季呀、这个时候都安好了，然后你觉得哦，严丝合缝特别好，脚感也柔软。但是呢，到了冬天有供暖啊。供暖完了以后，就是你所谓说它拱起来了，那种可能性倒不大，但是你就开始发现，拼接的缝怎么有的地方有的大缝，有的没缝，这种现象是一定有的。 对，王维老师说的这种情况呢，您可能是在很多年前用的这个实木地板，很多年前。现在呢，实木地板的工艺啊做了改进了，就是现在很多实木地板啊，它是带锁扣的。就不知道二位注意过没有，一般铺地板的时候，像强化地板也好，实木复合地板也好，铺的时候都得两块扣在一起，然后一块一块一块这么扣下去。然后呢，以前的实木地板没有这个锁扣，基本就是平扣，等于一推它就靠在一起了。然后呢， 早些时候铺实木地板还得地面打龙骨。 对啊，对对对。 打完龙骨之后呢，然后装修完以后，夏天还好，一到冬天一踩那地面经常咯吱咯吱响，因为它收缩以后那个缝儿变大了嘛。然后呢，实木地板的工艺就是这两年也有了一个迭代升级，实木地板也做成了带锁扣的这种安装形式。同时呢，在地面铺装的时候，它不需要打龙骨了，直接铺一个防潮垫，就像铺强化地板和实木复合地板是一样的。然后把实木地板放在上面。它怎么杜绝这个热胀冷缩的问题呢？就是一个是夏天潮，冬天干，这个伸缩问题。就是说它伸缩，它是一整块伸缩，就整个地面。整个一个空间伸缩，把它的这个弹性空间留在了房间四周的踢脚线的下面。 看不见。 对，也就是它收缩的话，它整个房间的地板是一起缩，因为它都是锁扣的。 明白。 拽着一起缩，然后呢，缩也不会缩太多啊，但是就是它的伸缩量实际上在墙根都有这个踢脚线把它遮住了。然后夏天它胀的时候也是一整块一起胀。那么这个过程呢，其实是一个很细微的变化啊，但是对于咱们消费者日常使用来说完全没影响。所以在现在来讲呢，其实可以讲实木地板不一定这种容易变形， 就是会变形了。 对，当然了，您买实木地板的时候，您得就是品牌方面您要看，就是它是不是专做实木地板的。因为现在有些比如做强化地板或者做实木复合地板围墙的这种品牌呢，它也捎带手做一些实木地板，但是它对于实木地板的工艺啊，还有各方面的这种质量标准控制方面，比那个专业做实木地板的要弱一些。所以在选纯实木地板的时候，您要去找这种带锁扣的实木地板，这样它会杜绝后期这种变形的问题。 明白 啊。比如说那个最早我家装修用的是强化地板，真抗造，泼水那个地板都没事儿。然后呢，后来家里用成那种就是我们叫三层实木复合的地板，哎，比强化地板的脚感好了很多，但是比实木地板还要差一些。然后后来又用到了实木地板，纯实木地板，就是这种带锁扣的。其实经过夏天冬天这种那个膨胀收缩，完全不影响使用，而且用起来脚感比实木复合地板好很多，比强化地板就更不用说了。然后它的抗变形指数也会非常高。 对。 这个实木地板我没用过啊，我们家就是强化复合的啊，那太贵啊，也不好打理。这个脚感到底好在哪儿呢？我觉得我们家那强化复合挺好的呀，脚感。 哎呦，因为我也不知道，因为我就觉得它比较厚实。 那这事儿又跟这个地板的几种分类又有关系了。现在市场上咱们能见到的这个木地板通常分为三类，就刚才说的强化地板、实木复合地板和实木地板。强化地板呢，其实它不能说是真正的这种木地板，因为什么？它是用这种木材的碎末，然后用胶热压而成的这种板材，表面它贴的那个木纹是印刷上去的。 对， 它只是一种感觉上的木地板。但实际上它的脚感因为非常薄，所以踩在地上呢，比瓷砖也软不了多少， 没有弹性， 没有弹性，但是对，但是你要光脚踩的话呢，又不会像瓷砖那么的凉啊，所以它就是一个怎么说呢？我觉得是木地板和瓷砖之间的一个过渡产品啊，但是它的耐磨系数和防潮防水的性能非常好，是比这个实木复合地板和实木地板这方面的性能都要优秀，但是价格方面相对来说是最便宜的，可能每平米会在100块钱以内。所以这个是强化地板。那么实木复合地板呢，又分为两种，一种是三层实木复合，一种是多层实木复合。这个三层实木复合呢，其实顾名思义，它就是表板、夹层和底板三层啊，基本上每层的厚度差不多是2到3毫米或者2到4毫米之间每层的厚度。那么它呢，实际上每一层都是一整块这个木材，然后三层复合在一起。为什么三层呢？其实三明治结构它是最稳定的嘛，这样它通过三层结构等于就改变了木材的这种内应力，让它在后期使用过程中的时候不容易发生变形，同时呢又保证了木材一定的厚度。 这种三层实木复合地板踩上去的脚感啊，其实跟纯实木地板是没有太大区别的。 嗯， 然后还有一种这个实木复合地板呢，是叫多层实木复合地板，一般是九层或者十层的这种结构，它就是、也是每一层都是一个单板。然后它的厚度，总厚度跟三层实木复合地板差不多，但是它这种呢，相对来说成本比那个三层实木复合就要低一些，因为它用的木材更薄， 嗯， 啊，然后呢，相应的脚感的方面呢，也会比那个三层实木复合地板要弱一些， 嗯， 啊，因为它的其实和三层实木复合地板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表板表层的那个木材相对来说要薄一些了。啊，然后相对来说价格贵一些的，材质好一些，那就是纯实木地板了。 嗯， 主要地板分为这三大类。 你看，所以大家要注意啊，不是说多层的比三层的好，大家觉得那层越多那不是越厚，踩上去不就越软吗？可不是这样， 对， 是吧？多层的还没有三层的好。 对， 当然实木的是目前最好的，作为木地板来讲，实木肯定是最好的。 对， 当然打理起来估计也很费劲，你们都没少趴在地下。啊，打过蜡呀？ 没打过。 蹲过地？ 蹲过地。 哦，蹲过地。 哎，是。 哦， 没事老打蜡，这成本太高了。 对。 哎呦，哦，那有人说，那我都弄实木的了，你又想要那种抛光的效果、岁月的痕迹，那怎么出来的呢？ 色儿浅， 啊、 金脏。真的，我原来使过一款竹子的。 哦。 啊， 竹子的实木地板。 竹地板。 哎，竹地板。 嗯、 然后就买那种微微泛黄。 嗯。 哎。但是你如果不仔细看， 那个原木的 颜色，哎，奶白色，就大概是那样。 哦、 铺上以后很漂亮、然后，哎，真的，一个星期不打理，你只要不仔细看，觉得哇，真干净。实际上趴着看，嚯，这一层的土，就是金脏。 对， 哦，好，哎，那就牵扯到下一个问题了。正好下一个问题，人家说了，地板甭管您是买砖还是买实木地板啊、复合地板什么的。颜色越浅越好， 颜色越浅越好，看从哪个角度去说啊。比如说刚才王伟老师接着王伟老师那个话题、咱们延伸的话、浅色的不显脏，有灰也不容易看出来。 对， 从这方面来讲浅色好。还有一个呢，就是浅色的地板容易显得房间的空间感更强，采光更好，因为它对于光线有一定的反射作用。但是呢，这个地板其实有些时候你要追求实木的这种质感和它的这个效果呢，深色的实木地板反而更能够体现出木材的纹理和质感。 显着贵。 显得贵，对。那这个其实根据大家的这个个人喜好，还有您家的这个户型格局特点来确定是深色还是浅色。 所以这个无所谓。 是的， 对， 对吧？看您的、您的设计风格还不一样。 对对对 对、 不是很重要。 对、来，接下来这个呢，也咱就从地下到墙上了、而且呢，这个可能是大家现在用的比较多的什么呢？就是墙纸。说到墙纸，有的人就说了：“哎呀，墙纸啊，别买太贵的。”为什么呢？你哪天看着腻歪了，撕下来再换呀？这就跟重新装修一样，你买那么贵的，你舍得撕吗？所以墙纸不要买太贵的。 墙纸不买贵的没错，但是一定得买环保的。因为呢，墙纸其实也有这种，比如 PVC 的纸啊，或者是其他材质的纸，那个在购买的时候呢，不一定买贵的，这没错啊。但是咱们一定要分清楚它的材质，还有它的环保性能。比如说，不建议大家在卧室或者经常起居的地方装这种 PVC 材质的纸，因为它实际上还会有一些纤维的后期的这种脱落，那么会在这种居住环境上带来一定程度的污染。那您说电视背景墙做一这样呢，完全没问题。那么其他位置纸只要是纯纸，花色也都没问题，越便宜越好，这事儿是对的。就是后期不喜欢了，我撕掉重新换一个、也不会太心疼，对吧？所以换一个墙纸可能就会感觉换一个心情， 是 这房子整个都变了。 是 这 个墙纸啊，就是说虽然别买太贵的啊，但是你也不能买忒便宜的。忒便宜的就是尤其您拿着啊，很多人拿那墙纸啊先闻闻味儿。 哎，这没味儿，它可能就环保达标，还真不一定啊。 嗯、 这跟味儿还真没什么关系。建议您，其实如果大家想省钱，想在这方面省点钱的话，您可以去好多，比如说专卖墙纸的那些地儿， 对， 他们有什么呢？就是过去老的款。老的花色的、 哦、 但是它的面积可能不大、 嗯、 就比如说可能就剩个二三十桶了、 嗯、 二三十卷了、 嗯、 这个够您铺，比如说我只能铺一个客厅了、嗯、但是呢您的要求恰巧是我客厅卧室我都要不一样的颜色，哎，您去那儿选选，它有的时候便宜真挺多的， 对、 嗯、 有的进口的比如说一卷，咱们就拿比如说这一卷原价啊500一卷， 嗯， 现价可能只要100多块钱您就能买到这个、 嗯、是自己沾去吧， 嗯，对吧，粘两回事儿、啊一般卖壁纸的人家也提供这个粘的服务、嗯、但是您就另掏钱， 对， 有的可能就去某宝上啊什么网上 对、 嗯、 找那些信得过的一些小哥们 对 来给你粘，粘的也不错， 对、嗯、那个小胖说这其实就跟在商店里买那个断码鞋断码衣服、 哎、 道理， 对对对对对， 尾货基本上他会以一个很便宜的价格把它处理掉， 对， 嗯，但是呢就是量可能没有那么多， 没错， 所以您要算计好您家的那个铺贴面积，也折算了正常的损耗之后，您就可以买这些产品，其实做出来效果也很好。 对， 是、 嗯、原来我贴的时候，就是先在网上找的师傅，师傅得上来跟你量， 哎、嗯，对， 然后他又量大概你这个是需要多少卷，客厅需要多少卷，这个需要多少卷，这个卧室这样需要多少卷，好， 对， 你就去挑去，挑完了之后他就上来给你装，给你安啊，反正挺方便的，确实挺方便。好嘞、 嗯， 啊，这是壁纸，接下来呢也是墙上的， 嗯， 这个呢就进入到厨房了， 嗯、 啊。有人说了，说这个厨房的这个砖啊，墙面啊，千万不要用哑光的那种砖， 嗯， 容易沾油粘、嗯、尤其现在就是很多厨房都用花砖， 嗯 啊，它那颗粒感挺强的， 对， 但是人家说你别光涂好看，这个吧你以后不实用，天天擦还不一定能擦干净， 不好打理， 对 对， 这个我觉得是 确实是， 确实是这样， 确实是这样， 是吧， 对，而且呢就是厨房选砖尽量别选那种小马赛克，或者说是砖面太小的，太小那种缝儿一多了以后啊，勾缝，然后后期那个油烟上去之后，那个砖缝也很难打理的。 嗯， 这个我就吃亏了，因为我家当时厨房装修的时候，为了美观，我厨房贴的是红色的玻璃的马赛克，那个马赛克基本上是边长是4公分还是5公分见方的。 嗯， 结果现在啊就是我回家做饭很少，但是一个月那个缝就都黄了、 嗯、 都黄了。 嗯， 但是你擦的时候呢基本上你能把那个马赛克面很容易擦干净，因为玻璃面嘛，但是那个缝太难打理了，每次都得刷才能给它刷白。所以前车之鉴啊，就在厨房用砖的时候，第一亮面，这绝对没错。 嗯， 第二个呢那个尽量选一些大砖，这样的时候会减少它的这个缝隙， 嗯， 后期打理起来相对容易。 那像砖的话、嗯、是不是建议大家尽量选白的？ 颜色我觉得倒 无 关系、 啊、 对，只要是亮面、 嗯、 别是那种麻面，另外呢也别做那么多的腰线和花片，尤其是在厨房那个燃气灶附近， 嗯， 确实不太好打理，最后后期你抠都抠不干净。 对， 嗯， 但是我看有一些样板间，哎呀，人就为了漂亮， 对， 比如说做的像刚才蔡总说的腰线， 嗯， 包括他要拼一些花啊，中间有一排小花， 嗯， 啊，比如旁边都是大方砖，中间有一排小的马赛克小方砖， 对， 拼出来的花哎也挺漂亮， 对， 但是真正等到使用的时候那麻烦可能就来了、 嗯、没错。 嗯，原来我有一姐们儿，人家家装的就是倍儿花， 嗯， 就是把所有那个花砖全都用在了厨房。 我、 嗯、我说你这是嗯厨房做饭多单调啊，我弄点这花花的什么，而且摆了好多花花草草，弄点这个我做饭很开心啊。 嗯， 我说那你打理起来，打理什么呀，反正有油烟看起来也看不出来，反正都这么花了。他说他觉得 嗯 花砖其实比那白砖好、嗯、因为白砖你有点油烟不就黑了又变黄了、 啊、 你花砖你就算变黄了那是岁月的颜色， 岁月颜色， 哎、 嗯，但是我觉得他这叫偷换概念， 哎，是的， 他这就叫嗯，反正也是花的，眼不见心不烦了， 嗯，但是人家也很开心， 是 啊，来，接下来呢，咱们 哟，这个可能是重点了，也是大家非常非常关注的，因为咱们现在一说装修好像都会提到环保的问题。 嗯， 关于环保的这个问题特别多啊，比如说咱们先说这个吧，啊，这个其实原来我们也说过，绿植可以完全的吸走毒气，像竹炭呀、活性炭也可以分解甲醛，所以很多人啊，这个收完房子之后买了绿植， 嗯， 买菠萝的，啊，还说买西瓜的啊，往里边放，然后买炭包，哎，往里边放，吸吸味儿，也不知道心理作用。原来因为我也用过啊，也不知道心理作用还是其他的，反正就感觉确实是味儿好一些了，而且还有淡淡的菠萝和那种水果的香味儿。 嗯， 不知道这种方法对于除甲醛或者其他的一些有害物质到底有没有用？ 咱们先说植物吧，比如像那个咱们经常说的这种绿萝呀，还有其他一些这种绿叶植物，有一定的这种对于有害气体的分解作用，但是它的效果是微乎其微的，啊，就是它只能起到更多的是一个点缀，还有锦上添花的作用，但是并不能完全避免室内空气这种污染。啊，另外一个呢，比如咱们放菠萝也好，西瓜我还头一回听说啊，就是放这种水果呢，其实它对于气味没有这种，对于这种有害物质没有分解的作用，它只能是把这个气味给它，盖住，对，让你吸到更好闻的甲醛，就这样一个作用。那活性炭呢？其实活性炭大家也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活性炭它的作用是吸附，它并不是分解然后去净化空气，它只能是吸附到活性炭里，而且活性炭你吸一段时间它就饱和了， 对， 你要拿到这个窗台上给它晒太阳，但是晒太阳的过程中呢，其实它吸附的这些物质又都挥发出来了，所以等于还是在您的这个居住空间里面。那么要实现环保怎么办呢？其实最主要的就是从一开始的选材上面就要注意你所选用的装修材料是不是环保的啊，包括辅料，包括主材，包括家具。那么在施工过程中，其实尤其几项材料必须要关注的，一个是胶一定要环保，在一个施工过程中所用的板材，比如像大芯板这样的板材，你是不是用的环保的板材，因为环保和不环保价格相差也很多。然后后期买家具的时候，您用的是板式家具还是实木家具，相对来讲板式家具有害物质释放量会高一些。 对，从最开始您购买家具的时候，包括做这些环保材料的时候，您可能就要选择，而且我们原来也说过这是一个加法，就是它的环保，虽然这个达标了，但是加一块儿可能就超标了。 对 对，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说吧。大家如果想跟我们互动，到微信公众平台，马上回来。 著名皮肤科专家针对皮炎、湿疹、荨麻疹、青春痘、白癜风、牛皮癣等皮肤疾病开展公益活动，即日起至7月15日，每天前60名患者可免费享受皮肤过敏原和皮肤 CT 检测。本次大型公益活动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预约著名三甲皮肤科专家可拨打电话010-6955-6966 6955-6966。 美潮防水库，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在新家坐着新沙发，吹着新空调看球，这代人还有谁？ 我当初订全包圆装新家，对了吧？你还怕赶不上世界杯？啥都没耽误吧？ 全包圆999每平米，这实木的家具、转角的沙发、环保的材料、白送的电器，真没谁了。 别提这事儿，当初订装修时谁非得再转转？你就说开工后你为装修请过一天假吗？ 我们带你海岛游去了吗？400-606-8866，400-606-8866，看球装修啥都不耽误，400-606-8866。 详情店内活动。 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的白内障免费筛查大型公益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由多名北京著名三甲眼科专家参与，每天前30名打进电话可免费申请。白内障免费筛查活动申请电话：010-6700-2877 6700-2877 6700-2877。 高温好几个晒的预警，热死了，烦躁啊！ 送空调啦！ 啊， 999一平米的全包园，不仅含实木家具、智能卫浴、名牌电器、环保建材，赶上高温预警的天气，定装修就白送空调。 定装修白送空调。 过了小半年了，趁预警我赶紧装了。 4006068866，赶紧吧。 4006068866，送空调喽。 详见店内活动。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三伏苦薯片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里出去找凉快儿。童子河边上二七，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周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686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欢迎回家，这里是住在八七六。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哎，我们今天的嘉宾，全包园家居的总经理蔡萌，蔡总。 大家下午好。 哎，今天呢，我们继续一块来考试啊，有一些判断题，关于这个家装的，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到底是对是错呢？可能呢，您在装修房子的时候，或者说在准备装修房子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建议，有一些提醒啊，这些也是要您注意的。接下来咱们继续来说题啊，说的还是这个环保的事儿啊，这个可能是大家都成了口口相传的一个经验了啊。比如说我装完房子，我大概多久入住呢？很多人都会跟你说，哎，你开窗通风啊，放西瓜，放南瓜，放冬瓜，放完了之后半年，保证住进去完全达标了。 嗯， 这种说法对吗？你们觉得哥 靠谱？ 是吧？ 对呀，然后最好的话，一个屋放一摇头扇， 通着风， 一直吹着。 哦，看来你买的还不是南北通透，是吧？ 反正得一直吹着， 一直吹着。 哎、 哦，好，那个蔡总呢？ 是这样，其实呢，有害物质分为几种啊，其中对人身体危害最大的，而且也是长期潜伏在居室环境里的，应该是甲醛。 嗯， 因为甲醛的释放周期可以长到十几年 一直在释放，而且就像这个季节高温高湿的时候，实际上甲醛的这个分子是最活跃的，所以一般夏天您如果说装修完房子家具送到现场，在这个季节，如果这些东西新的刚到您家的时候，您会觉得气味非常大，然后到冬天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哎，似乎没有味儿了啊，但是这只是一种错觉，是因为冬天干燥温度低的时候甲醛分子不活跃，那到了第二年的夏天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到来之后，甲醛的这种状态又会活跃起来，所以呢就是开窗通风这个事儿呢是能把气味吹没，它能解决的有害物质是 TVOC， 就是总挥发有机物，它会很快的出去，苯也会经过这种通风然后晾晒得到有效的缓解，但是甲醛通过这种通风是避免不了的。两个办法，一个就是事先的这种统筹和规避，那么多选一些这种焦含量低的产品，后期买家具的时候能买实木就别买这个板木结合，能买板木结合就别买这个纯板式家具，所以呢通过这种方式就是能够降低您家里的这个甲醛物质的含量啊，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事后呢我们可以找一些这种专业的治理公司来给您家做这种空气治理，做一个空气治理的服务，大家不要觉得这个是忽悠啊，或者是那个没有作用的。 哎，您直接把接下来那道题说了，那道题 下一 道题 说这些都是骗人的，不要花那个冤枉钱。 我还真没看到那道题，一下抢答了。那空气治理这个事儿是真有作用的因为它的这种治理剂呢有分为几种吧，最常见的一种是光触媒，一种就是分解剂。那光触媒呢顾名思义就是只要有光线有紫外线的地方，它的这个分解效果就会非常显著，它会持续分解这个甲醛、苯还有 TVOC 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不是不用光触媒，它本身就是一种分解剂，喷完以后室内的这个有害物质的含量就基本上就会达到一个合格的一个状态。那比如有些房间的这个污染超标的幅度非常大，做一次治理解决不了问题的话，再做一次治理基本上也能够达到合格的这种状态。 对，就像光触媒这个其实最早利用的都是在车里头。 对， 比如说你买了新车，车里头有一些粘结的地方会有一些味儿，然后比如说特别多的可能就是甲醛啊，光触媒，然后大概做一两次，你车里的味道就没有了，然后包括前一段时间说是地铁几号线我忘了，是六号线还是几号线，就是地铁总公司专门也拿光触媒这种喷剂式的这个，然后在地铁的空调上面它都喷洒，因为这样的话你在地铁当中尤其是在夏天， 对， 你比如说车里头可能有一些异味啊汗味啊，然后包括有人带的一些食物的一些味道，就因为有这个喷的这个没有。 对，王伟老师说这新闻我也关注到了，就前一段时间六号线应该是六号线做了整个车厢的这种光触媒的喷涂治理，它来降低这种异味的存在，所以呢就是其实用在我们居家环境里面，它能够起到一个净化环境然后降低有害气体含量的这样一个作用。 是但是关于这个呀，这是一新技术， 对， 但同时衍生的一个问题就是忒乱，就是新技术一来可能大家蜂拥而至，就觉得这个肯定大家需求，又是跟环保又是跟健康有关系的，现在大家都关注健康， 对， 你就会发现啊，你上网那么一搜，有那种做这个治理的公司有的报价1000块钱， 嚯， 有的报价上万，说我们用的是这个国外的药水，我们用的是哪哪哪的最新科技，你在上某宝上那么一搜，一小瓶说你就拿这个自己喷，你不用请公司，你拿这自己喷89块钱，买一瓶还送一瓶，你说这价格就区间一下拉的就很大了， 对， 网上那是听着皮吧。 所以你说作为咱们消费者怎么选呢？ 那个确实市场很乱啊， 就是其实做室内空气治理，不管是光触媒也好，还是这种分解剂的这种想要达到治理效果的喷涂也好，基本上我们也看过很多这样的治理公司的一个报价。 嗯， 那大家在网上选，基本上一平米啊，差不多是30到50块钱左右，按建筑面积来算。 嗯， 您看您家房本面积多大， 嗯， 乘以30到乘以50，这都是一个。都是一个行业内的一个正常价格。 好 啊，您看太低的那种呢，还真不一定有效果，因为它是一个，您不要觉得是拿个空气清新剂在您家一喷就完事儿了。 嗯， 一般它是需要先熏蒸，然后再喷涂治理剂啊，需要几个过程。再一个呢，就是它需要把您的这个，比如您家家具，说这个抽屉我都要打开，床比如带床箱的时候也要打开，我在上面都要做这个蒸汽的熏蒸和治理剂的喷涂，所以它是一个还是有一定的技术含量的啊。那个像您在外面看到太低的那个不一定能起到效果， 嗯， 太贵的花那份钱其实也没必要。所以您去判断这个事儿合理不合理的话，您大概心里有杆秤，就是一平米30到50块钱 一平米， 这个都是一个，对，都是一个相对适合的一个报价。那您家面积大一点的话，它可能会给你便宜点。 嗯， 您家要70-80平米，差不多就是30-40-50。 对啊，所以网上那小瓶您就算了。 嗯， 对， 真的啊，那就算了。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嗯，就是大家说什么时候我做这个事情？ 嗯， 我是等就是全装修完了， 嗯， 家具也都进场了， 嗯 啊，基本上这些我觉得能散味儿的这些东西基本上全都进来了， 嗯， 好，我再开始做这个，还是我先别做家具了，因为有时候我买的这家具挺名贵的， 嗯， 做这些东西会不会对我这名贵家具，我这个是金丝楠的，会不会有影响啊？ 嗯， 我这一张桌子好几十万呢，对吧？ 嗯， 你这一光触媒一弄回来真发霉了，怎么办呢？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种光触媒的液体喷到家具上，它不会产生任何化学反应。那个我们建议客户呢，一般是在进了家具，最好窗帘都装好了，然后再来做，就最后临入住前，再用这个空气治理来对您家做一次彻底的清洁。 嗯， 就类似于你要开荒之前或者开荒之后。 哦， 都可以。 哦， 因为你开荒那不就是相当于家具什么真的基本都差不多了吗？ 嗯， 你得打扫一遍，然后就准备搬细软进来了。 明白， 在这个时候你就开始做这个， 对， 没问题。 对， 明白。 你为什么说要把窗帘特别提醒，要把窗帘装上以后这样最好呢？因为有些窗帘的这个材质里边也会有甲醛。嗯， 对 对 对。好，还有一个问题啊， 嗯， 就是刚刚您也说了，我做完了之后基本上能够达标了，但是像甲醛这种它释放量的释放周期是非常长的。 嗯， 我用不用我今年做完了之后我这新房子我第二年同一时间我再做一遍，它释放出来的不是又做出去了吗？这不是更环保吗？有这个必要吗？ 正常来讲是没有必要的。您要是不放心的话，您可以等到住到第二年的时候找一个国家认可的这样的一个检测机构到您家测一下甲醛苯 TVOC 的室内的一个含量，看看是不是达标了。 嗯 嗯， 好，接下来的这个问题依然也是跟环保有关系的啊。这个特别逗，我是在一帖子里看到的，是不知道是哪位那个大哥或者专家啊说的。这个他说怎么能够说明家里边可以适合住人了呢？比如我做完光触媒了什么都全都弄完了啊， 嗯， 你再放一段时间看看在这个角落里边有没有蜘蛛网。 嗯， 哎，有蜘蛛网我就说明，哎呦，太适合生存。哎，我觉得我琢磨了一下，突然看起来很好笑，后来我琢磨一下，也是啊，这是有生命体征啊，说明可以了，是吧？ 对， 真的吗？ 确实是， 确实是， 确实是。您看家里边这个昆虫都搬进来了，证明它的这个空气质量应该是能够达到正常居住标准了。 嗯， 我就怕蜘蛛网是有了，我发现其他的小动物也很多， 嗯， 你说这怎么办，啊， 全都来了，接下来就该出虫了，是不是？ 嗯， 好嘞，这说完了环保之后，接下来再说一说我们购买一些建材或者是家具的时候也有一些疑问。有人说了，买东西啊，就是您买东西的时候一定要网络实体多对比一下，有的时候实体是比网络更便宜的，而且质量是更有保证的。这个我双手赞成。 嗯，没错， 对不对？ 对， 这个真是这样。有的时候现在，尤其现在啊，嗯、也不是说网上不好，网上有很多好的东西，嗯、但是呢，第一你眼看不着， 是 对， 真不知道它适合不适合你。尤其比如说买沙发。你看着这沙发样子特好， 嗯， 其实沙发最重要，它样子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您还得坐着舒服， 对， 对吧？您要是买回来之后样子倍儿好，又坐起来坐哪儿都疼，那以后可能也就成废物了。但是实体店呢，有的时候我们进去之后发现，哎呦，实体店怎么比网上的贵这么多？真的也有这样的情况， 嗯、 同样的一个餐桌啊，可能这个牌子不太一样， 嗯， 但是包括它的用料， 嗯、 包括底下的人家那个网上的评价什么的，嗯、都说哎要买网上的。但是我您作为行业人士啊、 嗯， 您来说说，是不是它这供货就不一样？比如说我是这个住在876牌餐桌的这个生产商， 嗯， 维哥是网络线路的。您是实体线路的， 嗯， 我给维哥的货给您的货完全不一样， 嗯， 会有这样的问题吗？ 一般来说呢，批量生产的产品不太会有这种问题，就是它、 哦、 因为它都是流水线生产， 就不费这劲了，是吧？ 对，如果它要把这产品分成两种标准的话，它的库存、它的原材料、它的标准、它的生产线都要做调整，犯不上，基本上是一类产品， 嗯 啊，那么价格呢？其实现在做的好的这些品牌啊，它能够做到网店的价格跟实体店的价格基本上是一样的， 嗯、 基本上是一样的、 嗯。 那么消费者在选择的时候呢，有时候也可以通过到实体店体验，然后呢，如果他确定网店下单是同样的产品的话，通过网店下单价格便宜，还是在实体店下单便宜，也可以做一个综合的比较， 嗯， 然后您来自由选择啊。总之，在这个过程中，咱们还是要买一些大品牌的产品。 对 啊，这个是核心问题。 嗯， 而且吧，还是那样，就是如果你要是熟练掌握网上购物的一些准则， 嗯， 我觉得在网上买没有什么问题。 嗯， 就包括你说，哎，他特别爱在网上买衣服， 嗯， 但是我就不见，那因为什么？比如说人家那个身材， 嗯、 网上那些所谓的均码、 嗯， 人怎么穿怎么合适。 嗯， 那咱们说的，哎呀，到底是买 L 的，是买什么 XL 的？不知道、 嗯， 我还得去实体店去试， 嗯、 所以这就是问题。 嗯嗯、 另外，我老觉得。就是熟练程度，包括他网络购物久了以后，他会有一种网络购物思维， 嗯，对， 就这是一种习惯，而且这种习惯一旦养成了，可能也是他在网上购物永远能成功的一个优势。 嗯、是， 你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就有一个朋友就是去那个相亲角，后来发现好多人拿着牌子相亲，后来自己。就组织了一次年轻人相亲 啊， 22岁到28岁之间，然后大家在相亲的时候呢，都是把自己网络购物车里的购物清单挂出来， 嗯， 然后大家就看购物清单，一看，哎呦，他购物的这东西，哎呀，跟我太靠谱了，哎呀呀呀，我们俩适合， 嗯， 所以一共去了20多对，就是拟定啊，20多对朋友，最后这看购物清单成功了7对， 呵，嗯。成功率很高， 是啊， 这角在哪儿呢？ 呸，跟你没关系， 聊了我都不知道哎，长长见识。好嘞，好嘞啊，这个我们用2期的节目啊，做了一个家装大考试啊，里边呢咱们多是判断题啊，希望给您的家装生活带来一些帮助啊，也非常感谢蔡总的分享和分析， 谢 谢， 谢谢，谢谢。 嗯、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的节目是开心茶馆，明天咱们再见喽。 今日全球第一枚世界杯纪念钞正式发行，据了解，该枚纪念钞是为庆祝2018世界杯在俄罗斯举办，由国际足联官方授权，俄罗斯中央银行于5月22号权威发行，一经发行便引发全球范围内广泛关注。目前该枚纪念钞已正式引入中国，更多的详细信息我们来联系发售中心的胡老师。胡老师你好。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胡老师，此次发行的世界杯纪念钞为什么会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关注呢？ 嗯，好的。因为世界杯举办至今呢已经有88年的历史了，但是这88年来从未发行过世界杯纪念钞，所以本次发行的纪念钞是全球历史上的首枚世界杯纪念钞，意义非凡。不仅如此呢，它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枚带有二维码的纪念钞，这又是一个第一。最后，这也是俄罗斯突破技术难关发行的他们历史上的第一枚塑料材质的纪念钞，